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10所高校，100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昂，欢迎在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收看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 各位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徐冉，今天呢特别高兴又能回到982这样的一个直播间啊。我们982游戏世界杯呢也是团市委大学生部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在世界杯赛事期间的一个特别节目，同时这也是我们青年广播在台庆一周年之际为各位网友有各位听众朋友们送出的特别策划和惊喜回馈。 是的，哎，我们今天随着世界杯的这个热情越来越高涨，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深入，已经来到了马上就要来到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的后面几场比赛当中了。 对， 而且四分之一决赛已经开始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是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对， 今天我们也是全新的主持人组合，同时也是全新的嘉宾组合哈。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了哪些啊美女和帅哥们。哎，首先是我们的同事晋桥啊，他是你球迷。一代表也是北京电台的主持人 ，Hello，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晋桥，非常开心今天中午和大家一起来看这个游戏世界杯，其中的精彩都有哪些？非常期待。 刚才是我们的这个今天的球迷代表哈，那我们也都知道，一会儿呢是有两位竞技者要进行这个 专业玩家代表， 是的，他们是玩家代表哈。我们先欢迎我们的足球游戏玩家年轻的设计师杨家伟，也是大家很熟悉的面孔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家伟。 另一位呢，今天他的对手啊，也是传媒大学的研究生，也是一位主持人啊，也是今天的足球游戏玩家，很多身份，他就是鲍松岩。 大家好，我是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热爱工作，给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宣传一波。大家好，我是松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儿做客。 我刚想说你这个植入有没有付费，然后来一想啊，关爱青年计划还是可以的， 可以， 这一波植入666了。 是啊，那我们进入到这个今天的白热化阶段，我们也有着很多的这个白热化的话题哈。我们都知道昨天呢是巴西也输球了啊，内马尔的这个所领衔的巴西队 也 回家 了， 是的， 不灵了。 所有的这个可以说啊，很多的球星吧，不能说所有的， 还留下几个， 很多巨星哈，都已经是离开了这届世界杯啊。 对， 所以说这届世界杯里面有豪门、有劲旅、有黑马，更多的是有离去啊，很多球队都回家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不是说谁回家了，而是说在你的心目里有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球星、哪一个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从来没有离开过，让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就是在你心里的那种没有离开啊。 是的，您可以在这个视频直播上以及这个我们的广播当中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这个方式也有很多。 比如说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有一个按钮是直播间，大家一点就可以现在看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些视频画面或者是回放都可以看到的。另外呢，在优酷视频的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这样的几个关键字，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游戏对战画面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 总是说啊，踢比赛可能我们只能作为观众，作为球迷，在家里在电视机前面看，但如果是游戏的话，我们就可以自己操控这个游戏比赛的进程，有更多的把控感啊。也欢迎大家随时留言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如果大家在开车，或者说现在没有这些可以观看视频直播的设备或者装备条件的话，也可以打开 FM98.2 收音机收听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也是可以听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一些精彩的画面，以及就是实况的这个解说的。 是的，欢迎您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无论是有什么问题，哪怕今天我们这个问题啊，互动话题不感兴趣，想问别的，咱们都可以来聊，都没有问题。我们在第一时段也是赶紧来稍稍回顾一下昨天晚上的两场大战哈。 天乌拉圭法国。 是的，南美球队和这个欧洲球队的大战。 对，所以说这一次的世界杯已经正式进入2018年俄罗斯欧洲杯的阶段。 所以说这个南美球队全都出局了。 对。 我直接采访一下哈，晋桥，你这届世界杯是怎么看的球呀？ 我主要是和朋友学习来看这个球，但是因为以前呢会知道一些球星，比如说 C 罗啊、梅西啊，因为4年前的世界杯也是比较关注的，然后看到他们在赛场上特别的厉害。然后今年呢，就原来很期待他们，没想到他们一个的。然后今天早上呢，我就看了一个图片，说那个梅西和 C 罗在一架飞机上面，然后跟机长说啊，不要关门，内马尔马上上来了。所以内马尔这个后来就是因为在第二场比赛当中也走，然后 被叫走了，是吧？ 对。 什么飞机？ 我觉得这个法国真的是带冠军相哈，我从上一 法国队是冠军， 对，然后就上一轮他们比赛的时候，我在朋友圈说，我说我支持的是法国队，然后下面好多人点赞说有眼光，没想到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带着冠军相的。 我觉得从我们女球迷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因为这回的法国队的球服特别好看，就是他们的球衣特别好看，我觉得真的是在32支球队当中最好看的。 对，所以德国队走了之后，大家又在期待啊， 走了走了， 可能还有这个其他的模特的足球队嘛，我们可以期待。 是啊，其实不管我们平时在晚上有没有自己主动去看世界杯啊，很有可能也会被朋友拽着去看。 对， 就算你在晚上不想熬夜，没关系，第二天起来朋友圈会拽着你一起看。所以说咱们这个球啊，无论如何肯定是都能看的。 很多人都说哎，行了，你们不用在朋友圈给我直播世界杯了，我真的都不用打开电视，我就看朋友圈直播就可以了。 对，哎，昨天的比赛我们先嘉伟来说吧，你觉得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印象深刻的还是乌拉圭对法国吧。乌拉圭这场确实卡瓦尼以后进攻线明显是实力下降，加上昨天的长传基本乌拉圭是没有成功过，导致也没有什么好的破门机会，反而法国队抓住了几次有效的反击，最后取得进球，我觉得乌拉圭还是比较遗憾的。 我觉得第二个进球可能乌拉圭的门将会更遗憾一点。昨天你知道吗，我在看比赛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门将可能真是回去要遭受很严重的心理阴影，因为我不知道 CCTV 五是在干什么，就一直在重播，就是那个乌拉圭的门将脱手第二个进球的那个画面，一直在播。我心说回去了以后真的不会被球迷围攻吗？ 可能他们不看 CCTV 五， 超级超级低级低级的失误。 对， 哎，真的挺可惜的， 因为乌拉圭的防守一直还是挺厉害的，这次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大家觉得哎呀，没有想到啊。 对，其实，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就最近就能够加强大家看比赛的热情，我应该就是买足彩哈。所以在比赛开始前半个小时被迫买了一个足彩，然后我买的是法国比乌拉圭2-1。然后呢，他们说你这个，我觉得法国队不行。就我几个朋友说，就法国队不行，法国人太浪漫了，所以他可能防守会相对来说弱一些，会全情进攻。但是我看昨天晚上法国队的防守其实还是很严密的，脚法也非常细腻，你会发现乌拉圭很难把他那个防守防线撕开，就确实是一直处于特别像没太就是就拳头打不到给不上劲儿的感觉哈，就一直是。 我记得那个昨天有一个解说就说法国队的防守是特别那种积极的防守，我就还想哎，什么就是积极防守，就因为他们的防守其实是带进攻性的那种。 对对，还挺不错的。 其实倒也不是因为带着进攻性了，这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些大家的套话 啊，就是我们伪球迷， 我们伪球迷 这些 接着之后我因为我听的时候我说哎，为什么还有这种说法呢，我就觉得有语病， 然后呢后来我的朋友给我解释了一下，我哦那这么说的话也是可以理解了嘛。 其实法国的这个 积极的防守什么意思， 法国的这个足球风格一直是近年来欧洲比较推崇的啊，它是虽然说走的是以地面风格为主的，但是呢就像刚才说了什么叫积极的防守呢，积极防守就是说我不是比如说什么叫消极的防守吧，消极防守最消极是什么呢，十一个人往门线上一站， 就我就排成一排， 这多消极对吧，动都不用动，你高球来了我跳一跳是吧，踢球来了我蹲一蹲是吧，这可能是理论上最消极的了。积极防守什么呢，每一个人在每一块草皮上全都参与防守，并不是说你攻到我的半场了我去防守，而是说我只要看到球在你脚下我们就要展开围墙，哪怕是在你的门 前。 哎，所以说这个刚才也说到法国人的浪漫，其实在球场上我们也都知道，其实还是要说足球的浪漫，没有南美人， 对， 就是谁都不如南美人最浪漫。 哎，但是今天早上我也看了一数据啊，说现在很多南美人其实都已经不太爱看球了，所以在他们心中，过去的那种巴西快乐足球的文化，现在可能就这种 转嫁到了英格兰身 上。因为巴西每次都寄予太多的希望，然后每次呢，哎呀，怎么又走了呢？ 对，就是历史前进的脚步可能还在进行当中，但是大家依然对巴西还是有过去那种经典球队的这样的一种印象在的啊。 哎，刚才我们也都聊了半天啊，这是我必须问一下宗岩了啊。你首先我要问一下，因为我之前没有在节目里面碰到过你哈，正好我不是主持，那你的主队是哪儿？我想了解一下。 现在的话，我觉得英格兰吧。你竟然提到了很多次英格兰。 现在的话是英格兰。 对。 以前的话呢？ 阿根廷、 嗯。 其实我觉得德国走了也挺可惜的。就这一届的足球比赛的话，我觉得很多我就想看到能进入四强或者八强的队伍，都已经就是爆冷门也好，或者说出局、提前出局也好，我觉得就很多，其实很多人也很意外。 是八强的席位里面，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大家很没有想到的。 对啊，竟然输了，这种大家都是怎么回事？很多时候在外面吃饭或者也好，然后都能看到哇，竟然输了。怎么回事？我天哪，就是很震惊。 其实我一直觉得又是一个阿根廷球迷啊。这个直播间里面，我的节目里面好多都是阿根廷球迷，几乎没有遇到这个葡萄牙啊之类的这个稍稍有点对立性的。 对， 我想说，我以前也是阿根廷球迷，就是因为他们蓝白条是我最喜欢的两个颜色。 不是看衣服的是吗？ 是。所以 你看，这个女球迷看足球啊，总是能关注到一些你们都关注不到的点，知道吗？ 所以说，那我们。除了这个从不同这个主队的主观角度来讲哈，你觉得昨天的这个比赛里面四支球队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表现，或者球星有没有印象深刻的？ 那我就说说那个昨天的这个巴西的那场。其实昨天巴西的那场， 你应该是熬夜看球了。 对，我看了一下，昨天正好碰上了巴西的那场，就是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因为他在中场的时候有一个乌龙球，我觉得对巴西的队员可能有一些影响。他们一直在努力的找回自己的节奏，想去撕破这种比利时的这种进攻和防守。其实比利时的这个可能是他的身高的优势，然后导致巴西一直没有打出自己的节奏。那么到了60分钟以后，在70或者在补时阶段，就是巴西队一直在频频的换人，然后其实也收到了一个效果，进了一个球嘛。但是实际上其实到最后一些阶段能看出他们的精神是依然在的，但是可能还是心情上或者心态上受到了影响，可能也如果没有这个乌龙球，可能比赛的结果有可能会发生转变的。对， 是。所以说当然了，一切都是如果，但是事实没有如果。 对， 球场上是没有如果的。 对 啊，有时候我也会想哈，如果说梅西点球罚进了，会不会不一样啊？小组头名昂首出现，对吧？我预丹麦，预瑞典，对吧？ 对， 就我们去另外一个半区看一看。但这都是如果了哈。不管怎么样，大家还是看来都是看了昨天的比赛了哈。那说回到今天的比赛，今天我们马上也要预热一场，先讲讲我们一会儿要这个进行的这个操练的这一场吧。瑞典对英格兰。其实我恕我直言啊，刚才我说的八强里面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面孔里，瑞典肯定就是一个， 肯定是一个了。 对， 哎，英格兰你觉得算是没想到的吗？ 英格兰还是要想一想， 还可以想一想， 不能不给我 三喵军团， 就是不能不给哈里凯恩面子哈。之前我在节目里也经常说一个段子，世界杯是什么呢？世界杯是32支球队踢球，不管谁得冠军，哈里凯恩拿金靴的游戏。这个有点这个之前民宿这个复刻了哈。我们说说。 今天的这个比赛，那两位觉得，不管你们一会儿要操纵哪个球队，两位觉得今天这个比赛有悬念吗？或者说这个比赛的赛果你们有没有预测过？嘉伟先来。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应该还是以小胜为主吧，可能英格兰会打破魔咒，1-0小胜瑞典，因为英格兰是从没在世界杯上赢过瑞典队的。 是的， 而且如果这次英格兰赢了瑞典，将会破掉他28年的一个魔咒，挺进四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破魔咒的好机会，因为这届瑞典队并没有伊布， 是 但 好像没有伊布好像更强了一点，很奇怪。 但是他们因为缺少了伊布，所以整个球队以整体为进攻， 对，关键是更可能缺核， 对 对啊。那另一位我们的鲍松岩来预测一下， 我觉得还是这一场稳扎稳打吧。我觉得一直以来这个瑞典队都没有拿过就是冠军嘛，我觉得一直能杀到这个。这个四分之一决赛，杀到半决赛的话，我觉得他还是有一定的实力。我觉得应该就稳扎稳打，去放平心态去对战一下英格兰队，还是有机会的。 好的， 还是有机会的。 是， 对， 是瑞典还有机会是吗？ 对。 其实我特别想听这些专业的足球迷他们的分析。 决定今天晚上怎么 买？对对 对 对。 好，我买1-0瑞典对英格兰。 确实也是有很多球星要离开，但我们还要往前看哈。我们最后。让我们这个看一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 MV， 让我留在你身边，还是很动容的一个标题哈。 我从来不说话，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我从来不挣扎，因为知道这世界太大。 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是看了一小段 MV 啊，这个确实听起来有点伤感，伴随着很多大家心目中的球星，包括一些经典球队的离开。但是呢，世界杯还在继续，我们的人生也在继续，对吧？世界杯带给我们的很多精彩也在继续当中。那现在我们把画面交给子昂，以及我们今天要进入游戏世界杯的实况战队当中。 哎，是的，我们看啊，已经来到中圈开球的这个环节了，我们直接跳过这个动画，好吧？一直也没怎么看哈，哈里凯恩给了一个镜头，我们可以开始了。我没带哨子，我就直接说了。这场比赛我们看到还是英格兰和这个瑞典呢。之前我们预告过的这场比赛也是今天的四分之一决赛，应该是第三场的较量哈。在今天的这个早场来进行。其实怎么说呢？这场比赛这两支球队，我觉得大家还都是对英格兰有这个信心的。瑞典队虽然说算是一匹黑马，但是他们也是怎么说呢？也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那也展现出了自己的局限。我认为啊，这场比赛还是没什么问题的。首先，我要问一下，来给咱们说一下这个价位，你操纵的是哪支球队？ 我操纵的是瑞典队。 那宋岩就是英格兰队了啊。其实我不得不说啊，之前我在节目里也说过，就是。当你拿到强势球队的时候，在数据上稍强势一些的球队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不然的话一会儿这个球队调换或者说对面拿到更强势的球队，可能就要打出其他的东西。这边加伟是强行用瑞典打一个传控啊，来二过一下底再传中，这一球皮克福德摸一下摸出来，我感觉这个摸的不是很好的选择，再远射打门，非常的漂亮的一脚圆月弯刀。这一下皮克福德，我觉得主要是皮克福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不怪你，真的。 哎，这就进球了是吗？ 是的。 这么快吗？ 这么快吗？ 这么快。 对，你看这一下，其实他现在没有给出来这个皮克福德摸一下，但是为什么能在这个位置拿到球？而且为什么英格兰的防守球员低头了？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快乐，对，就是你前锋快乐。 因为快乐这么简单的回答。 就前锋快乐，我们后防怎么办？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前乐乐也要后乐乐。这个我们为什么总开玩笑说英格兰是快乐足球呢？是因为快乐足球这个就是有一个在。足球圈里面有一个不能说贬义吧，但是有一个比较调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踢球啊，不为胜利，只为快乐。哎，我带球过了三个人到你面前，面对门将甚至面对空门，我一脚给你踢飞，对吧？就快乐，享受过程，不重结果。这是我们这个快乐足球这种一种调侃的叫法哈。 那可能也还是有效果的，你看这不是马上就要踢到这个阶段了吗？ 是，所以说现在英格兰这边丢球了，哎，边路又起，刚才就是边路的这个四传四射，让皮克福德出现了一个扑救的失误，不太妙了。快乐，这双方都要快乐。球开出来，这门球开的，不是很顺利。 那我想问一下，他们是一个人操控几个球员啊？ 其实一个人理论上啊，主要操控的只有一个啊，在某一些时刻你可以选择一些功能键来呼唤队友策应，但是呢，主操控的就是你现在能在屏幕上看到这个箭头，这个指着球员。是，哈里凯恩一脚抡空了，林德洛夫把球解出来，戴尔，刚才是拉什福德吗？林加德，哎，快乐足球传承人哈，对，这是一个超级超级斯特林快乐足球式的射门。 我觉得玩这种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自己想让谁进就谁进，跟自己的对手说好，哎，你今天我想让我的主队赢一下，你别太烦我。 哎呀，可以这样吗？可以吗？你们俩 满足一下心理上的。 你们俩聊过这事吗？ 往自己门里，哎呀，开始了，开始了，加位开始了， 就放个水是吧？ 护送球权、啊，要不要再来一脚远射呢？又是左脚，这脚是搓传啊，到禁区里被解出来。杨教授阿什利杨冒失了方铲，亨德森，这是什么情况？二松 这是瑞典的门将，今年表现不错，在淘汰赛当中他也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边是阿什利杨跪在地上没起来，也不知道是不是箭头现在没指到他，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受伤。托伊沃尼连续的两脚打门全部被封堵出来。其实英格兰的足球在近些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在四年前你跟先看这脚吧，还好这脚垫高了。其实在四年前你跟这个英格兰的球迷说我们四年后世界杯打三后卫，应该没人会相信，也就是孔蒂把这个三后卫的这个体系，三中卫的体系带到了英格兰，带到了英伦大陆，现在开始都打这个体系了。这时候我还是想多问问嘉伟，就是你平时会关注瑞典这支球队？ 不会。 对，这个不想分心啊，很干脆的，不会，我拒绝。 这根本不给你接话的机会。不要跟我聊， 先看看这一脚吧，我也不忍心破坏这一次啊传了这么多脚的进攻。哇，差一点啊，又差一点。皮克福德把门球开出去，开得不够远呐。脚跟传球啊，打得还是比较巧妙的。哎，这时候我还是想问问嘉伟，就是那你对瑞典的印象是什么呢？是宜家吗？ 并不是宜家，对瑞典的 肉丸吗？ 其实最有印象应该是上届世界杯伊布的那个神仙球，才知道这个瑞典队其实，怎么说呢？对，也就只有个伊布吧。 是，就是这届世界杯，其实伊布也参加了，只不过他没有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以这个话题红人的身份参加了。隔两天接受一个采访，去现场看个球。他们这个说，其实我觉得伊布这个人真的挺大度的，其实。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人狂傲，狂傲他只要张弛有度，狂傲就变成了一种魅力。但是如果说他狂傲无度的话，可能就会让人生厌啊。伊布其实是一个很狂傲的人，他自称上帝，对吧？而且呢，他经常说，比如说他现在转换到这个洛杉矶了啊，去美国踢球了。他在这个自己的这个给花钱啊，把这个洛杉矶当地的报纸买了一整个版面，说你们现在有两个上帝了，洛杉矶现在有两个上帝了，所以说。真的是他这个人，而且在之前欧洲踢球也是说啊，就是我是最强的等等等等啊。哇，门框要不要补射？哎，越位了啊。但是你看在这一届世界杯，瑞典队不是他之前退出国家队了吗？瑞典队也没有带他，人们问他，就是采访的时候记者会问他你怎么看，他很大度地说瑞典队没有我变得更强了。 家里的声音有点小啊， 是啊， 嗯， 自打伊布退出瑞典队以后呢，然后瑞典队主教练给瑞典队制造了4-4-2阵型，是让瑞典队的进攻更整体，然后进攻会更有针对性，然后会打出很好的防守反击。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是说这个球星不强，而是说这个球队真的适合这个球星吗？有的时候我们要打一个问号。英格兰这边有点进攻乏术啊，这边看看瑞典队的这次反击，斯拉尔松还拿到一个黄牌，瑞典队也是这个北欧五强啊，也是看看这一次面对门将，哎呀，单刀的机会还是挑得有点深了，角球。这北欧五强的国家的名字里面，多多少少都带点松，肯定还有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两位今天的女主持们，你们有没有奇怪，如果说你们关注了网红球队冰岛的话，你们会发现他们所有的名字里带松。 对啊， 对， 这个之前好像也在很多微信公众账号上给大家解读 过 是吧？对， 对，所以说他们这个松其实就是儿子的意思。 嗯， 谁谁谁儿子 是吧？ 对，其实还真是这个词儿，就是谁谁谁的儿子。 对，直译过来松。 对，西约尔兹松，那就是西约尔兹这个人的儿子。 之前我还支持了一下网红 冰岛队， 但是就在我支持的那场，他们就走 了， 幸亏输了呀！三个阿根廷球迷在这偷笑。 嗯， 感觉英格兰这边，我真的宋岩，我已经是真的在有认真在帮你了，疯狂采访嘉伟。 我们的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啊，但是一会儿呢我们要进一小段我们的这个青年广播的广告，但是在广告之间我们的游戏还是在进行当中的，也欢迎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广告之后能够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游戏世界杯。我是徐然，我们一会儿再见。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好的，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视频同步的982特别节目游戏世界杯。接下来呢我们的游戏世界杯的赛况啊，我们实况还继续吧。 对，继续进行第二场嘛，刚刚看了还不太过瘾呢。加油， 把话筒交给子昂。 哎，是的，刚才在第一场的比赛当中啊，我们的这个加伟是用瑞典队1-0战胜了英格兰啊。现在呢，两支球队调换了，和他们的操作者是调换了哈、啊。看看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看看今天这场比赛第二场、能不能，现在是宗岩啊操纵着瑞典队，而加伟呢操纵着英格兰队，我们能无法炮制一场胜利。啊其实刚才已经第一场比赛就把两队的这个踢法啊什么的介绍差不多了，就看你们的小操作了。哈里凯恩啊，你这个要不要支持一下哈里凯恩的金靴事业？ 哎，我想问一下，他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也能像真正足球赛场上有一些小动作吗？比如说我拽你啊，或者是有一点点类似于小犯规、 假摔啊、 假摔啊。 其实你觉得刚才亨德森那个是假摔吗？ 是假摔吧？ 对，我觉得好像没有人碰到他，然后突然就倒了。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个就看游戏场上的用心程度了、因为你在任何一场比赛当中什么拉拽呀、或者说假摔啊，可能都会 都是存在的， 对 吧？ 所以说看看要不要做出来。而且我知道拉拽肯定是有的，这上面你可以看到他们有这个推搡拉拽的动作，仔细观察他们的胳膊的话、然后假摔呢，刚才就是有一个疑似假摔。 哎，那这个是由他们操作出来的吗？还是说这个系统会自动给他们赋能啊？ 系统其实有一个根据你的操作，然后 帮你赋能那个 判定算法、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眼看追不上了，但是你还是摁了抢断键，那可能就要上 手。他会自动帮你加一个是吗？ 是，可能会这样。当然了，也不会就因为你上了手真给拽住，而是说有这样的动作，就告诉你拽也拽不住，没办法。哈里凯恩进禁区了，直接自己打。 哇， 哎呦，这是斯特林吗？是斯特林。哎，那我就放心了。是这个面对空门啊，三过空门而不射，就是斯特林。 为什么呢？我特别想问， 这个球员倒不是说他不好啊，斯特林是一个特别出色、身体条件特别出色的球员，只不过有时候他会浪费机会。就是在俱乐部里踢球，在国家队里踢球的时候，他经常都是面对特别好的机会，比如说你看这次、哎呦把握住了啊，这拉什福德，哎，这就尴尬了。拉什福德年轻有为的小将，趁着这个暑假赶紧来踢个世界杯， 就实习一下是吗？ 因为这一脚亨德森的球传的是好的， 很漂亮，很干脆。 拉什福德这个起脚，那脚被一脚抽射， 这一脚我只能说门将反应不及，下地速度不够快。 哎，我觉得这个游戏啊，如果他要是再智能一点，应该把每个球员的性格以及他们在场上容易犯规的一些点呢，也都给他赋能进去。比如说苏亚雷斯， 是不是有啊？爱咬人， 你是不是说咬人的这事？ 苏亚雷斯不可能再咬人了， 没有机会了。 其实如果说真的聊苏亚雷斯咬人这个事儿，其实他是有一定的门道的。苏亚雷斯其实一共咬过三次门，我们知道的是两次，最近的一次是什么呢？是去年世界上一届世界杯 ， 上 不是被禁赛了吗？后来 咬了这个基耶利尼啊。再上次呢是在联赛里，在我记得是利物浦的时候吧，是。然后其实苏亚雷斯在这个之前青年队的比赛当中也有过咬人的这个技事迹。 哎，刚才裁判是给了一个黄牌吗？ 是的，这就是穆斯塔夫，吃到一个黄牌。 哇，是又进了一个吗？ 没进。我们的这个泥桶的队长 扎斯特快乐， 点球不进者。点球不进背锅侠。其实苏亚雷斯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啊，或者说他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平时我们看到他在联赛当中，包括这次世界杯里，他这个比如说空门没打进的时候，好机会浪费的时候，他都会很懊恼的，手舞足蹈的，就快哭了，像一个小姑娘一样。有时候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之前有过很多的研究分析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当然第一我觉得可能就是命啊，性格所致。你看他这个 就是命嘛， 龅牙长的啊，就 性格决定命运，是 就是有点这个吸血鬼的那种感觉哈。这个牙齿确实有点像哈。另一个呢是还有一个更我觉得更加为人接受的科学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是和他的这个现在的女朋友啊，现在的是女朋友还是妻子啊，阿里吃张牌，阿里也很没必要啊，这是不是继承了热刺的光荣传统？有没有热刺球迷？没有吧？热刺球迷听了以后可能要举报咱们节目了。就是苏亚雷斯跟他的女朋友从小青梅竹马，特别爱他的女朋友。他女朋友是拉丁语系的人，拉丁语系意味着什么呢？在南美洲说的都是拉丁语系啊，什么巴西啊，这个乌拉圭啊，阿根廷啊，说的都是拉丁语系。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么西班牙语，要么葡萄牙语啊，这两种语言基本互通，尽管说是两种语言啊。所以说他很爱他的女朋友，但是他为了自己踢球的生活，他远走欧陆。小时候这个咬人啊，就是因为不适应生活，他这个就是可能就是确实情绪上心理上出现了一定的障碍啊，所以说在这个生活当中训练当中出现了比赛当中出现这样的问题。来看先看这一脚球吧，就是直接往里端啊，这个皮克福德至少不会这么来，他不是乔哈特。后来也是在利物浦的时候一样，苏亚雷斯处在这个，尽管说他是处在金靴的争夺当中，但是整个的进球的压力，包括队友的又进了，球又进了，看看这是谁？ 哇，进了！ 哈里凯恩，哎呀，终于进球了，在金靴的这个道路上又进一步。我真不是黑哈里凯恩，但是真的，这就是一个，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不管谁拿冠军，金靴你给我拿过来。 哎，凯恩是已经在世界杯里进了六个球了，是吧？ 好像是有 啊、哦，好像他在现在 射 手 榜 的 第一位 。 哎呀，这一脚没有判断对方向，封了近角，脚没摆开。哈里凯恩再进一球，最后说的就是苏亚雷斯，就是当时他跟这个他女朋友当时住在西班牙，西班牙他想去，苏亚雷斯想去西班牙踢球，但是呢利物浦不放人，所以说呢就是让他这个也非常烦躁，最后呢又做出了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你看苏亚雷斯在这种年轻冲动情绪化压力大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当然呢说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的开始啊，这个游戏里面其实会把这些东西做进去，但肯定不会做什么咬人之类的、 哦、 那你不能传奇球员坎通纳你没事干 free track 球迷，对吧？这也不可能，这 C 罗不可能没事干对阵格丁的时候就必须给你三拳，也不可能啊。这个每个球迷每个球员肯定是有性格因素在里面的，比如说他可能会更容易受伤啊，可能会更容易犯规，或者说他的这个花活做得更好、 嗯、 啊，这些都是在游戏里面做进去的。 哇、哦，那这游戏还挺逼真的。 是的， 正常的一些人物特点、人设都会做进去，是吧？ 是，还是有一个大数据分析做支撑的。还是来看看啊，这个比赛，说实话啊，这个松岩啊，我不得不说，可能第三场就是你的荣誉之战了。是这个。当然了，也有可能家里也不给你面子踢成有禁赛，是吗？ 那我先不让他说了，这时候你想对嘉伟说些什么吗？ 嘉伟说我想吃点什么，我想 good defending 对，那来嘉伟说想吃什么吧。 嗯，吃什么都可以，既然那个目的就已经达到了，那就开大脚了。 可以可以，就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你让我二比零，我给你一个快乐下半场。先来看拉什福德把球权还给瑞典队，这边也很友好的再交给亨德森。现在英格兰队里面这个背牌的球员有点多啊。对，福斯伯格往前送，托伊沃尼能不能传进去呀？这个马克尔防的有点严啊，加维疯狂暗示，有点严呀，这个防守。其实我特别想和我们的两位女士聊一下英格兰。我们都知道其实现代足球是由英格兰发明的，我尽管说古代的蹴鞠是由咱们中国发明的，但是现代足球是由英格兰发明的。你们提到英格兰会想到什么球星吗？ 贝克汉姆啊。 你看， 嗯，是吧？ 哦，原来贝克汉姆是英格兰的。 哎呦， 我只能这么说。但是你不觉得就贝克汉姆其实都已经 太多年以前了， 对 呀、 啊，就是很多年以前， 有点审美疲劳了哈。 嗯， 你觉得这一届世界杯里面，有没有这个一样，还是让从颜值上征服了你球迷的？ 哎，从颜值上我倒没有太发现，但是我觉得姆巴佩这一回还挺。 就 是他不是走颜值那个挂， 他是走可爱的， 他是走技术挂的。 对对对，但是他那个长相我觉得特别可爱啊！就昨天在场上我再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那黄黄的黑黑的小脸还挺好玩的。 可还行，但我还真的是觉得他的那个速度真的是惊为天人。后来我看了一组数据，不是说他平均跑动的时速有30多公里每小时吗？我都就惊了，我天哪，这跟平时北京路况差的时候的交通应该有的一拼吧，应该比北京那个时候还好一些。 哎，所以说真的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嘛。哎呦，斯特林这边太快乐了哈，你要断腿啊，彩虹过人。只要是内马尔，只要内马尔做了这个动作，十秒钟后他肯定在草地上。对， 哦，我看世界杯的时候就发现，其实足球运动员都是演员，特别会演。 对，这可能是他们职业生涯或者职业比赛当中的一部分。对，就是那个痛苦。 这是在禁区里放了一个铲。这个慢动作我们看一眼这个慢动作。首先，哎，这个球员自己没说什么哈，自己心里很明白怎么回事。因为这时候如果说真的是捡，我们看这是在，哎呀，拉什福德造了这个点球啊，这是在禁区边上往里一步，这个放铲有点冒失了。哈里凯恩，机会来了，你要换人，斯特林，可以，哎，斯特林。能不能猜对啊？哦，斯特林，果然是对本色出演。其实说到这个球员们打滚啊，说实话，因为我呢，我先问一下，这个嘉伟平时踢球多吗？ 还可以吧。 对，是疯狂暗示哈。松岩呢？松岩平时自己参与这个足球运动？ 原来有，最近越来越少。就是跑步体能跟不上了，该打篮球了，可能这个场地比较小。 你这样篮球球迷不高兴了呀。 但是这个就是这种足球场上的那种奔跑的感觉其实是特别爽的。对， 其实这也是说啊，就是其实从我们现实踢球角度上来讲，足球是一个伤病很多的运动，因为大家的这个无论是这个 身体冲撞太厉害， 对器具的角度上来讲，因为是球鞋嘛，都是带钉的，错下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又一个点球，哎呀，这是看看怎么回事？这一脚，哎呀！但是这一脚吧，怎么说呢？这只能说就是找了一个点球。我先把球挑过去，你来铲我吧。这是米克尔啊，送了一个点球，还是斯特林。这次斯特林要证明自己， 看这次能不能踢进去。 对，是时候证明自己，斯特林。 哇，这有点 这次门 将怎么看起来这么 easy 的感觉？ 门将只 门将就没有 一个中路， 没管。 对，这球只能说是这样吧，因为你在无论是现实中的点球啊，还是这个游戏中的点球，你都是只能基本靠赌。 嗯， 门将 因为那个球速太快了，门将他提前判断是吧？ 反应不过来是吧？ 他提前去判断， 这样的话 经常就反方向了。 第二场比赛也结束了，嗯。 我原来踢球的时候也做过守门员，其实特别怕犹豫，可能到了门口到了那个踢到门前之后突然就有一下犹豫或者愣神了走神了这份对，出去还是不出去特别容易犹豫，所以说只要你判断错特别容易丢球。 嗯嗯，接下来还有点时间进入第三场吧， 对，赶紧来进入我们这个第三场的比赛哈。这边两队选好队以后直接开始进入中圈这个开球的界面啊。其实还是说回到这个我们经常说啊，就是说可能这个足球队很爱演啊什么的，一是什么呢，一是这个场地很大啊，所以说呢并不是每一个角落都能裁判都能照顾到，这是其一。第二呢，确实足球场上经常出现，不能说经常出现吧，但是如果说真的出现，就你每年都会看到很多腿被生生铲断的。 嗯， 我们都知道小腿是两根主要的骨头，对吧，每个赛季你都能看到一根或者甚至说两根全断的这种的情况。所以说 包括大家真的很拼啊，真的 是、 嗯、 一是鞋钉啊是很容易伤人的，容易造成你的皮外伤啊，另一个呢这样的这个高速奔跑的情况下，因为你也知道就是你打篮球的话更多的是看的是你的上肢的对抗，上身的对抗，你上身对抗怎么能最多就肩膀最多肘子嘛，对吧，啊所以说这个是更多的是相当于这个怼一怼啊，扛一扛用肩膀，但是你在足球高速奔跑的时候给你脚上绊一下，你这一滚一摔啊，你就不知道怎么摔了。我相信这个肯定大家从小到大都有跑着跑着啪叽摔倒的时候、 嗯、 对吧，这个肯定要么就是肯定身上就肯定要坏一块的基本上 最可怕的就是两个人跑动过程中一块摔倒， 撞到一起， 腿别着腿了，这个是特别疼的 这很容易膝盖的这个韧带就撕裂了所以说为什么就是你看这个足球运动员啊，在受到一点侵犯以后，可能都会进入到一个翻滚的状态， 嗯， 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 保护自己吧， 对， 也是一种、啊、 用这个翻滚的一个动作去把这个向下的这个力， 嗯， 这个释怀一下啊，释放一下、哦、这样的话对缓冲一下，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伤病，因为这是他们吃饭的饭碗 对、 而且 所以他觉得他们特别不容易，有的时候刚刚前一秒表情还特别痛苦，然后过一会儿起来了没事 了，乱跳 了，对，又重回赛场。 是当然了，这个我们说啊，就是平时你踢野球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自己踢球的时候除非你在跟对方开玩笑，不可能呲牙咧嘴满地打滚但是呢在职业比赛当中，我们都知道，尤其世界杯， 这个进球太有进攻性了。 是，这是克罗地亚对俄罗斯的比赛哈，阿金费耶夫可是连扑这个点球，连扑两点，把这个西班牙淘汰出去的、 但俄罗斯今年，因为他们在他们主场，我就是觉得主角光环系，主角光环太明显了。 是 那一次，就是上一场吧，就看俄罗斯，明明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要么被罚下了他们一名球员，因为我记不清到底谁是谁，但是裁判就是看了一眼就没有任何判，我说这佛系裁判简直。 其实这个还好，目前啊，这个其实如果说真的有什么问题，裁判肯定都会被 VR 叫下来的是吗？ 会被驱逐了，就是在一是被 VR 提醒，二是这个如果说赛后真的裁定他这个判罚有问题，比如说吹瑞士那一场的，瑞士的这个比赛当中，瑞士球员有一个明显的禁区内犯规的动作，裁判没有吹 VR 提醒他，你来看一看吧，裁判我不看。然后昨天就出了这个新闻，这名裁判已经提前离开俄罗斯了，回家了。对，所以说还是，这刚才说到裁判嘛，裁判也是人呢，对吧？用肉眼吊射，用肉眼来判罚，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球员有时候呲牙咧嘴，就是万一啊，就是比如说你就踹了我一脚，我也不至于就是说那种疼的很爹很娘的，但是呢确实很疼，你这么踹我确实对我的竞技有影响，但是如果说我跟没事人似的，裁判可能会觉得啊好像没使劲 啊， 这人踹的人没使劲，那我先不给他黄牌了，但如果说你呲牙咧嘴了，哎，让告诉裁判他 博得一点同情， 他严重了呀，这个人的犯规他使劲了，踹我使劲了， 那有奶就是娘的， 是 你知道吗， 那这个毕竟是竞技比赛哈，有的时候一个犯规一个定位球一个黄牌，可能 对， 就 能决定一个比赛的走势。 哎呀， 进了 这一脚啊，这是谁进的球，这又是杨家伟进的， 今天你这一把是你俄罗斯，你用的是克罗地亚，对，那现在就很纠结了。加伟承载着东道主的希望，但是加伟同时也就是这个加伟同时也承载着今天的午饭，对，是。啊，这可能是，宋岩这边终于拿到机会啊。克罗地亚怎么说呢？我觉得纸面实力上还是比俄罗斯强很多的。宋岩作为一个这个，我看好像也是更多的是喜欢这个比较华丽的足球风格的哈。那你对克罗地亚的这个足球就了解？了解的不多。哇，这个套路怎么都学会了呀？因为这个是我觉得。 不跟你聊， 不跟你聊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你这好不容易领先一次，我说我就是给你上点眼药，然后就让你不仅是赢了，而且是在我的采访压力之下赢了。 这个您的感觉是吗？其实刚才说到了一个什么，就是禁区内的，就是上一场好像有两次铲球给了点球嘛。然后昨天的那个巴西和那个比利时也是有几次在禁区当中产生了这种争议，好像也有几次通过这种视频来看，但是依然没有判，就是在最后的阶段，然后好像有几次很有冲击力的攻击，但是裁判都没有给，所以说这种禁区里的这种判断会特别重要。 对，其实禁区里这个还是很关键的，这个一个点球就是基本上是一个进球啊。又是阿根廷球迷不能不说的伤痛呀，难受啊！哎，我想采访一下我们的两位女主持，你们知道点球对吧？ 当然了 ，of course， 是。那你们觉得点球更好踢还是更好守呢？ 更好踢吧。 哇，异口同声啊！ 因为很难守，因为时间很短，给你决定你到底朝哪边的这个时机非常非常的关键。 而且每次到点球的时候，就自己如果本队去点球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哦，那可能是机会来了， 对对，可能就机会了，对，是这样吗？ 怎么说呢？其实我一直在想，也许哪一天我们这个节目进行到后期，可以进行一个线下节目哈， 踢一回是吗？ 对，各种嘉宾主持人们一起去踢踢点球啊，体验一下。其实点球这个事儿真的是太难了，就是 压力难，对吧？ 是它是一次门将和前锋这个射手之间的对赌，就是 对对对。 因为你想象一下，就是人都会有心理压力，这球迟迟没传，怕越位，人都会有心理压力。就是当你的这个压力是，小伙子，你去踢这个点球吧。当然了，你踢不进，咱们就完了。你踢不进，咱们就完。没人会跟你这么说，但是你心里很清楚，就是这个点球你踢不进，你这支球队23个人的努力，全国上下人的期待就完了。 对， 但是 你要踢进了，可能也就赢了。 对 对 对 对，但是压力就在这儿， 成败一瞬间。 对 对，而且是职业门将，我们都知道他是有一些扑救能力的。 对， 其实如果说理论上你球速够快，然后稳稳的打进一个打到一个角度上的话，门将肯定是扑不到的。这是跟生物的神经反应这个肯定是有关联的，但是人们就想，我能踢到那么精准吗？我的球速是不是还不够快啊？人们在踢点球的时候会想这一点，我能不能骗过门将，让他往另一边扑，我往另一边射呢？这个他们都在考虑。如果说你在开始助跑前还没有想明白这个事儿的话，就很麻烦了。 对， 所以说 智力、心理多方面的较量啊。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心理不够强，这一球进的。这是格罗，是格罗文，是格罗文啊，熟悉的17号，这是俄罗斯今年在怎么说呢？这个世界杯上挖掘到的最大的宝藏吧。哎，阿金费耶夫应该是宝刀未老哈，但格罗温这就是真正的这个新星，马上也要应该是登陆欧洲豪门了，觉得。这脚球进的有点突然呢，都没有想到，嘉威你还有这一手。 哎，现在比分是什么情况？ 是一比一， 一比一平，克罗地亚跟俄罗斯一比一平。 过得漂亮。佩里西奇这一脚传球， 哎，我多么希望今天晚上的两场比赛呢，能够重演我们今天中午玩的这两场，然后我就知道买什么了。 我决定按反着买。不是俗话说足球反着买，别墅靠着海吗？还提醒大家赌博有风险啊。但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一届世界杯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更关注了，所以参与的方式和玩法也更多了。 嗯， 就是你比如说你花2块钱买一张中国足彩的这个彩票，可能会更大提升你对这一次就是世界杯的看球的兴趣。 对，特别对我们女球迷来说， 对， 特别是这样的，因为你本来我们没有对谁也不是特别了解。然后你这个时候选择一支球队，有可能就帮助你看， 然后帮助男朋友把你盯在电视机前， 对 对，就不用 LV 再把我们盯在那儿了。骗我们说，哎，中国队只要进一个球就给你买一个 LV 是吧？ 对，所以说 那就永远买不掉了。 还是怎么说呢？这个竞彩这个行业，当然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要去这个我们中国福利彩票啊，中国体育彩票的这个正规的网点去进行。 对，这是现在唯一在我们国家是合规的一种方式啊。 千万 还是提醒大家，千万要 试法、啊， 对，悠着点，一定要悠着点。 去这些黑网站，你买一个大冷门，你投了好多钱，中了好多钱，然后对面给你发来一个微信，兄弟， 对不起，我们平台是违法的， 我们是违法的，钱退你了，我不给你这个奖金了，这很有可能啊。当然，这都是网上的段子，所以说真的，我说健康的这个一些这个竞彩啊，也许可以让大家更关注、 就是、小游戏， 对，更关注这个足球，算是生活中的一点调剂啊。就像有的人可能花了3000块钱去买了一张这个球票， 要这么贵啊？ 对，有的人。可能花了这个2块钱去买一张彩票， 大家生活的快乐是一样的， 是 不是？ 对，大家呢，对，因为有了这两种票啊，但是对足球的关注都更多更好了啊，这当然了，对中国足球也是有利的。其实说到这个票，可能你们看一场，咱们看一场国安的，可能也就最多了200-300块钱。 哦， 但是世界杯的票是有点贵 啊，是吗？ 现在 不是因为定价贵，就是本身就贵，是吧？ 对，本身就贵。 哎，但是我怎么记得去上一届巴西的时候，好多票是卖不出去还是怎么着？ 因为巴西跟俄罗斯这次还有点不一样，就是尤其是中国球迷，你去巴西看比赛跟去俄罗斯， 有点远， 一是远，二是时差可能确实比较多，而且两个国家的接待的实力也不太。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是的， 这次俄罗斯世界杯对于中国队、中国球迷来说， 去的还挺多的， 天时地利人和，简直就是啊，时间有合适，温度有合适。 比赛结束了，最终是一个1-1的比分啊、双方是握手言和了。那我们也是先把我们的这个话筒啊交给我们的两位主持人，咱们赶紧啊回到我们的这个主播台前，回到我们的话筒前来，两位先走。 嗯。有一接下来的这个一点时间啊，我们还可以再来简单的复盘一下哈这三场游戏，然后另外呢也可以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的预测。来，把你的位置让给你。 哎，我又回到了这个熟悉的位置，哈哈。其实在这个位置看球跟在那个位置看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哈。 当然了，我在那都看不太清楚， 比分都不知道。 一个是距离的差别啊，一个是距离的差别，另一个我觉得还有什么，就是你很多时候你能感受到两边这个选手咔啦咔啦咔啦这个操作的这个 交锋的那种激烈程度、 对，出现 好想玩一次， 对，出现一个失误以后，可能有一球员这样一下啊，你能感受到他们这个心理的， 快看看手柄有没有裂。 我们简单的， 我觉得咱们还是不太行，咱们就看 操作，操作都不行。 咱们的时间也剩下不多啊，我们简单的来讲一讲吧。我们的这个胜者先说吧，觉得今天又一次晋级了，觉得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是那样吧， 感觉还是那样吧，独孤求败呀、啊。 感觉还是运气好，运气好，运气好。其实是对手实力还是很强的。 对，孙岩觉得今天发挥出自己的实力了吗？ 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已经很努力的在学习了啊。 对， 真的是， 所以说真的是有的时候，还是看得棋逢对手哈、 嗯。 今天我觉得两个人都已经发挥出自己的能力了。当然了。比赛总要有胜负， 对、 啊、我们也不能苛求每一场比赛都有完美的结果， 对 啊。那我们的节目也就要接近尾声了哈、啊，我们的比赛会有结束，我们的这个节目会有结束。还是那句话，世界杯也会有结束，但是足球不会结束，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不会结束啊。也是感谢今天的几位嘉宾啊，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和有趣的这一个小时啊。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们一直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关注我们这个特别的节目游戏世界杯。希望我们的节目包括世界杯哈、啊、都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更新奇的感受。你看我们两个伪球迷虽然完全不懂你们到底是哪个球员都用了什么样的技术，但是我们看得很有意思。 对， 我觉得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吧， 就是每一场比赛我们都能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点，然后得到快乐。 是的，好了啊，话不多说，咱们赶紧啊，下了节目以后，今晚一起看球去。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一档节目是魔力 X 档案，拜 拜 拜拜。 最后一首世界杯的主题曲 Living Up 送给大家。